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温柔的笑容？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，你可知道我爱你像 加一个问号，看你能不能解开恋爱的暗号。分你一半巧克力，口感刚刚好，像我们现在暧昧，没道理抗拒到好。每分每秒有你，就快乐一口一口，要把爱吃掉。爱上爱的味道，上火烈红心跳，只有你才知道小加一个问号，看你能不能解开恋爱的暗号。分你一半巧克力，口感刚刚好，像我们现在暧昧，没道理抗拒的好。每分每秒有你，就快乐一口一口，要把爱吃掉。爱上爱的味道，让我脸红心跳，只有你才知道

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，若然道别是下一对，可以闭上了你的嘴，无谓再会，要是再会更加心碎。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，拿来像倒冰茶换我半晚安睡，十年后或现在失去，反正到最尾也唏嘘，有绝情我都赶我自己出去。 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杨千嬅。可惜我是水瓶座。杨千嬅和郑中基曾经爱得那么样好，却也以遗憾告终。或许千不爱的人总是洒脱吧。据说杨千嬅当时却整日心情低落，这首《可惜我是水瓶座》就是她当时的状态。其实呢，很多时候我们怀念一个人，回忆一段感情都不是刻意的，只是在很多不经意的小瞬间想起那个人，比如一部电影、一首歌、一句歌词、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的瞬间。

待不了。 一个这感觉慢慢变鲜活，染红的山坡，道别的路口，青春带走了什么，留下了什么，剩一片感动在心窝。 给你我的手，像温柔野兽，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，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。你是我的梦，像北方的风，吹着南方那洋洋的哀愁，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今天加油，向昨天挥挥手。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睡在我寂寞的回忆，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，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？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，每当你又听到晚钟，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。 给你一贯的赞许，却不配爱下去，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，找到我乐趣，我甘于当副居，也是快乐着唏嘘，只这么了解，难怪注定似兄妹一对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英奇。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关于27批次化妆品不合格的通告，其中产品都是面膜，通告显示这些产品存在菌落总数、糖皮质激素不合格等三类问题。中国商飞 C919 大型客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继续开展试飞工作，并将于近期转场东营基地。澳洲野猫每天杀掉超过100万只爬行动物，或将威胁众多物种存亡。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推行了反对移民的政策，但依然有越来越多的巴西移民来到美国，也把自己的孩子接到美国学习生活。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日前公示近90所高校自主选拔认定结果，清华大学在京认定368人次，北京大学在京认定322人次。据报道，奥斯卡的主办方邀请928位新成员，其中包括刘德华、金城武、张艾嘉等华语电影人，获得奥斯卡投票资格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谁 像一阵风，吹落偶偶和远远，也许你和我没有谁对谁错，忘不了永远。

却永远抹不掉，请容许我傻傻的骄傲，因为有你这样的依靠。等下一个天亮，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？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，你的肩膀是我活大的天。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随着我们成长，都学会了将眼泪往肚子里咽，因为明白哭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，唯有将事情改善，下一次的哭能转化为笑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新奇。可生活本来就是五味陈杂，我们允许它以任何形式出现。也许成熟的意义就是我们有能力应付状况的出现，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。